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07集。 嗯，他还很骄傲地点了一下头，语气像街边口沫横飞说评书的。我一口闷没断。 木生凑近了他，两双眼睛像照镜子一般对着，近得可以看见彼此根根分明的睫毛。他压低声音，那你让我跟你喝什么？ 你来啊，有的是啊。 他从怀里一掏，居然又掏出一只酒壶，眼眸亮晶晶的。 我给你留着呢。 衣服扯开了些许，若隐若现露出白皙的肌肤。他想往后退，偏偏林妙妙拉着他的手不放，强行让他握着酒壶。 哎，你摸摸，你摸摸呀，热的，我揣怀里帮你加热了。 他自顾自笑了起来，笑得如银铃响动，像盘丝洞里的女妖精。四周都是他发间的香气，怀中的香气，眼前娇躯近在咫尺，不断地与梦境叠合。木生觉得自己要发疯了，在头脑纷乱中，他不断地回想这个晚上从他嘴里吐出什么话，化作几柄刀子插进心里，让他清醒清醒。想到阿姐，果然如冷水浇头。眼前的人动了一下，往里面靠了靠，骤然离他远去，抱住膝盖，将自己蜷缩起来，只伸出手轻轻戳他。 哎，喝不喝啊？给点面子嘛。 木生回头猛地吹熄了蜡烛，屋里陷入了先前的黑暗。林妙妙呀了一声抱怨道， 呀，摸黑喝酒什么毛病啊？你看得见我的脸吗？ 木生心想，就是要看不见才好呀。他长睫微垂，心烦意乱地端起酒壶，一口闷没断。 这谁给他的烧刀子，又烈又呛。 哎，你给我留点行不行啊？ 妙妙开始扯他袖子，强行将酒壶夺过来，边抢边絮絮叨叨的教训。 嘿，你这人真没意思，只顾自己喝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推杯换盏啊？ 妙妙几乎要喝晕了，嘴里的话自己往出蹦，昏昏沉沉，过不了脑子。木生将酒壶从他嘴边夺下来，一把抢回去。就这样拉拉扯扯，相互讥讽，摸着黑解决了一整壶。本该冷若冰霜的夜晚，偏偏喝得满身燥热，心里几乎要烧起来。 你为什么半夜喝酒？ 木生后半句话没说， 你还跑到我床上来喝？ 他顿了一下，放低了声音， 我心啊，心里有点难受。 他嘴角勾起，黑眸中闪过一丝讥诮的笑。 林小姐也有心里难受的时候。 还以为她百毒不侵，万事不挂心呢。 不知是不是喝醉了的缘故，她居然没像往常一样顶回来，而是软绵绵的回应。 我找你道歉来了，对不起。 少年一怔，旋即冷笑一声。 子谦，真的？ 谁知他慢慢蹭过来，眨巴着眼睛，近乎神志不清地凑近他，异常真诚地开始道歉。 刚才我不该那样说的，对不起嘛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按理说，这件事儿绝对不该是这样的解决办法。心结这东西，岂能是三言两语解得开的？可他偏偏就用这么直接的方式，简单粗暴地面对困境，不依不饶。折磨木生一晚的关系，木生考虑了一晚上的事情又乱了，满脑子都是他的哼哼唧唧。 哎，行了， 少年忍无可忍，伸手将他软绵绵的脸推开。 林妙妙，你给我闭嘴。 他沉默了几秒钟，在巨大的倦意中翻了几个白眼儿，又攥紧拳头，似乎在拼命提醒自己不能就此睡着，开始口齿不清地解释。 我作为朋友，我其实是担心你的。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他舌头都捋不直了。 不对，说错了，是关心你。 那你关心我什么呀？ 你和木姐姐不合适啊。你喜欢木姐姐，你会很惨的，根本不会有人理解你，你花瓣都要愁掉了呀。换个人喜欢吧，木上，换个人喜欢。 他软磨硬泡，闹个不休，还反复提木瑶，惹得他心头火起。本来应该将林妙妙提了起来扔下床，可是少女的手指一点点爬上她的脸，冰凉的，如此温柔怜惜。他鬼使神差的没有动，任他捧起她的脸，冷静地问： 那我应该喜欢谁？ 林妙妙骤然绽放出一个灿烂的微笑，一双眼睛绽放华光。 喜欢我呀，喜欢我这样的，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嗯。 他又笑起来，笑得整个床夸张地晃动。果真是喝醉了，胡言乱语，胡说八道。忽然耳畔一阵风，撩起发丝。木生没有防备，少女的脸毫无征兆地贴下来，在她颊边印上了柔软冰凉的一吻，转瞬离开。木生僵在原地，耳畔轰鸣作响，脸几乎要烧起来了。他还火上浇油，用手指来回抚摸那个位置，好似想要歉意地擦去蹭在他脸上的口汁，口中长叹： 可惜啊，我属于柳大哥，今生与你无缘了。没关系，改天啊，我给你介绍个好的。 后半句话灌入耳朵，他一把将他推倒在床上。少女陷进柔软的被子堆里，还弹了一下。 你干嘛推人啊，不要脸。 他蹙起眉，恨恨骂他一句，拉起被子一翻身睡到了床里。 起来，回你自己房间去。 他搂住他的腰，将他往外拖，心里已经天崩地陷，太阳穴尖锐的疼痛，脑子嗡嗡作响，只知道一点，要离他远一点。如果再听他说下去，他可能会直接心脏爆裂。林妙妙死死抓着帐子不放。 我不走。这个床比我的软，我要睡这个。 他咬紧齿根。 那我去哪里？ 你去睡我呢。 他眼睛都闭上了，睫毛不耐烦地颤动，胡乱一指。 在对面，对面。你快去啊，你别吵我，讨厌。 木生站在床边，望着被他折腾得鸡飞狗跳的床，他的幻色襦裙下面露出了白皙的脚踝，脚踝下压着他的被子。他拽了一下，却没拽出来，被子是被他无意间夹在两腿之间的。他颊边骤然发烧，猛地抓起放在桌上的外袍，钻进了对面的房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